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Pienso que un 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s manos y la cara de azul.Improvisa en el viento rápida me llevó y me hizo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 mano y la cara de azul y de improviso en el viento rápido me llevó y me echó a ir a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volaré oh, oh, oh. cantaré oh, oh, oh. negro distinto di blu feliced 到了星期五，又要到周末了。8月13号，14:04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 弗拉明戈风格的歌曲，是一首 Gibson Kings 他们的很经典的一首作品《飞翔》。其实这个作品也被很多的音乐家改编和演唱。而在今天，我就想和你说说不同的改编，不同的音乐。音乐可以让我们远走高飞，所以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飞翔。而在接下来，这首序曲的开场，是的，它是序曲，从那首飞翔一下子到这一首，但是你觉得音乐中那种律动，有一种渴望自由的心。 我觉得这是一部最有戏剧性的歌剧序曲，它本来就叫做命运之力，在音乐中也融合这种命运感，很多的电影当中也出现了这部歌剧的音乐元素。音乐中本身就有很多的对比元素，凶残、正义、欢乐、悲伤、天地、呼喊、温柔。尽管在威尔第的很多歌剧当中，喜剧、严肃、高尚、滑稽元素并存，但是艺术正是升华于生活，真实的生活世界也是这样，有时候生活往往甚至比戏剧还要精彩，还要更加有戏剧性。当冲突剧烈的呈现，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身边的不同当中，在戏剧当中，在威尔第的这部《命运之力》当中，当这些的冲突都排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被一个无形的手，音乐的律动牵制。威尔第的这部歌剧的序曲更像是前奏曲的形式，因为它的演奏并不是在起幕之前，而是在这部歌剧第一幕第一场之后，乐队以那种铜管类似号角齐鸣般的强奏作为了开始。而其实威尔第的这部《命运之力》其中的很多的音乐真的被用在很多的电影剧集当中，尤其是意大利的一些电影，有关于戏剧性黑手党的题材都用在其中。在这里为你带来了一个 ERA 的跨界改编版。 Yeah. 其中的一两个特别的主题，把威尔第命运之力重新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诠释出来。这其实是一个摇滚乐团 ERA， 但是在今天，在21世纪，反复强调音乐不再有那些特别明显的界限，而当你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过去那些经典的魅力。哎，其实我很欣赏小象丁香说了哈，一大段加班之后，中午有个下午可以好好听节目了。一上来就是欢快的乐曲，是指刚才一开始节目中听到的 Gibson Kings 的那首《飞翔》，紧接着就是充满着未知的、悬疑的，好像被一个戏剧冲突牵引的《命运之力》。所以，戏剧冲突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也充满着对比。远远的陈记说了，今天刚才听到的风格好像之前听到的格里高利圣咏合唱团或者 Enigma 乐团，还真是 ERA 和他们的创始人都是有关系，但是完全不是相同的乐团。在这部歌曲当中，其实有很多动人的段落，再来听听歌曲当中的原来的不同的改变。 是不是被震撼了？这样的声音在今天恐怕很难听到了。一直以来，本来在今天这个版本一开始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玛利亚卡萨斯的版本，但是听过了他，我觉得他的版本更好一些，并不是说他的唱的一定比玛利亚卡拉斯好，只是觉得这个版本他更好。他是台巴尔蒂，相信爱歌剧的朋友都知道他。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传奇女高音台巴尔蒂的版本的《命运之力》。在这个版本当中，这首曲子叫做安宁，安宁。一开始的弦乐也是有着这样的命运的主题的推动。一直以来，其实关于台巴尔蒂与玛利亚卡拉斯到底谁是最伟大的高音，女的高音，其实有着争论。一般普遍认为是玛利亚卡拉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高音，但是我觉得也有人认为拥有天使般的声音的雷纳塔·台巴尔蒂完全不在卡拉斯之下。的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女高音歌唱家中，能够与卡拉斯抗衡的只有台巴尔蒂一人。至少在意大利威尔第和真实主义歌剧流派当中，台巴尔蒂与卡拉斯是并驾齐驱的。就像人们把莫纳克和斯泰方诺称为男高音双巨头，而人们也把台巴尔蒂和卡拉斯称为两大歌剧皇后。玛利亚卡拉斯更倾向于古典美声的悲剧性的诠释，而台巴尔蒂则是近代威尔第普契尼式的专家。这里是古典流行，时间过得好快，上半时段最后再为你带来一个命运之力的跨界版本。 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快到了中间的广告时间。在今天上半时段呢，和你带来了不同的跨界版本，尤其是以威尔第的让威尔第的命运之力为主题，我们听到了不同的版本。而刚刚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你听出来没有，这是手风琴。没错，在今天节目当中，即使手风琴，它的演奏者是年轻的马蒂内斯，他说他总是希望改编人们对手风琴的印象，作为演奏者也尝试出不同的演奏的可能性。那古典也流行就是这样，就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嘛。一会儿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的心情，我看到一般的艾朵说了，说今天的咏叹调让心情缓缓的平静下来。那个今天节目是过山车吧，这个上上下下有不同的感觉。这段音乐呢，其实选自的是 Coco， 就是《寻梦环游记》当中的后来的音乐的部分，具有着墨西哥一般的音乐节奏色彩，当然加入了这种电子。他的时候，哎，觉得好熟悉啊，因为我想周末嘛，首先要刚才也是针对这个 Edward 说的啊，这个心情啊，平复下来心情，我想要到周末了，首先一定要放开一点的心情。尽管疫情之下很多的剧场都取消了很多的演出，包括其实8月份我们的5月时光系列演出也是落下了暂停键，但是音乐可以让心情放飞。而且明天，我昨天不是也做了整个一系列的关于七夕节的特辑吗？就要到周末了，所以音乐中当然会有放飞的情绪。而且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哎，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似曾相识。后来我就想起来了，它是哪段的音乐呢？当然在古典流行播出，那大概是不是和古典有关呢？你慢慢来听。 冠军乐风，他是英国作曲家凯特尔比。他是一位其实在今天我们叫做轻音乐作曲家了，有点像前些日子为大家介绍的莱罗尔·安德森，一位美国的通俗音乐作曲家。凯特尔比呢是1875到1959年生人，那这首叫波斯市场，那其实乐会中很多朋友厉害啊，都说出来了，而且说出来一会儿我要放的一段音乐了。大家说哎，怎么那么熟悉啊，听流行的朋友也觉得熟悉。其实这首作品也被 SHE 改编了。听完这首波斯市场我们再来说。一开始呢，波斯市场上最有名的就是骆驼商队的声音，仿佛出现那个主题，也有刚才我说的哎，就是这一段《寻梦环游记》当中也出现的主题。骆驼相对由远而近，然后是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你听，这就是公主美丽的声音。公主慢慢的要回到自己的宫殿中了，相对也要远去。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想哎，怎么有如此，当然小小的年纪的我当时小时候第一次听，其实这首曲子没有想到有那么明显的音乐的标题，这就是近现代的，甚至是很适合给孩子们普及音乐会上的作品。无论是波斯市场、彼得与狼，还有包括安德鲁·莱洛森的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当然后来刚才也提到了 SHE改编了他们这首作品《波斯市场》，但是其实并不是他们直接改编的凯尔比特的这首作品，因为这首波斯市场被很多的流行爵士摇滚改编了，所以我想他们是从那一趴开始的。 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波斯猫踮着他的脚尖，波斯猫守着他的爱恋，一转却又看不见， 一转眼看不见。 是不是当你听着这些音乐不同的， 那 会觉得很有意思，不同的感觉。 他的脚尖，波斯猫守着他的爱恋，一转眼却又看不见。 保持了中东的那种音乐元素，而刚才我说一开始听到的这个已经没有那个中东的元素里面了，但是只有一点点的节奏还有音型和声。这首曲子改编后叫做贾拉了。 从欢乐的情怀跌落到这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肖邦的前奏曲，作品第28的第四首。在这里我们来听一个改编，爵士的改编。这里爵士进行的改编，我觉得改编得很好，将肖邦前奏曲这第四首的哀伤略有化解，但是深深蕴含在其中。我说了今天节目的情绪有点过山车，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来自寻谋环游记当中，其实电影最后的那一段狂欢，那是墨西哥亡灵节的狂欢，但是音乐中加入了电音，真正改编自英国作曲家凯尔比特的《波斯市场》。然后从那一首过渡到了肖邦的前奏曲。节目里其实提过两次关于前奏曲了，刚才提到了威尔第的《命运之律》序曲，更像是前奏曲的形式，在第一幕第一场之后才来开始演的，并不完全是序曲形式。而肖邦的前奏曲呢，是按照12平均律的律制方法，从 C 大调开始到 B 小调，以不同的24个调写成的。那刚才呢，我们一开始听了一个原版改编，其实原版的是 E 小调。其实我觉得音乐家最重要的是用每一段音乐写了不同自己想说的，还是这样，语言停止的地方是音乐 出现的地方。而爵士乐家改编的版本呢，就是用肖邦的前奏曲，也弹出了演奏出了自己想说的。而在接下来呢，我不知道这首歌和肖邦的前奏曲是否有关，但是我觉得整个的情绪和感觉上是有关的。来听听这首经典的相送，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我记得我播过。 Ne me quitte pas, il faut oublier tout, peut s'oublier qui s'enfuit déjà, oublier le temps des malentendus et le temps perdu à savoir comment, oublier ces heures qui tuaient parfois à coups de.Pourquoi le cœur du bonheur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Moi, je t'offrirai des perles de pluie venues de pays où il ne pleut pas.Je creuserai la terre jusqu'après ma mort pour couvrir ton corps d'or et de lumière. Je ferai un domaine où l'amour sera roi, où l'amour sera loi, où tu seras reine.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Ne me quitte pas, je t'inventerai des mots insensés que tu comprendras. Je te parlerai de ces amants-là qui ont vu deux fois leur cœur s'embraser.Je te raconterai l'histoire de ce roi mort de n'avoir pas pu te rencontrer.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On a vu souvent rejaillir le feu de l'ancien volcan qu'on croyaitTrop vieux, il est, paraît-il, des terres brûlées, donnant plus de blé qu'un meilleur avril. Et qu'on vient le soir pour qu'un ciel flamboie, rouge ou noir, ne s'épouse-t-il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Ne me quitte pas, ne me quitte pas. 这首歌是法国歌手雅克布雷尔早期的一首成名曲，叫做《不要离开我》。在他的演唱生涯中有曾经11年的中断，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也是一首爱情之歌了。不要离开我，明天七夕，祝有情人终成眷属。本周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一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